哇，又到大匪看天啦！其实唔应该咁样录，我其实应该今日应该要出呢个中港车司机嘅。咁咧，但系咧就因为咧有单嘢香港啦，书展热热闹闹咁。咁啊，寻日发生一件事啦，我偶像啦，啊，网上最强嘅 KOL 啦，我认为啦，仇思达啊，食热狗俾汪洋德，即系黄洋达热狗啊，轰！哇，好多人呢喺嗰个网嗰度呢就好多留言啦，咁仇思达寻晚都讲返13分钟讲返呢件事。咁我咁讲啦，热狗到今时今日去到呢个环境，黄洋达系一个脱身之计嚟㗎啦，根本上就系。即是以我眼光啦，好有型咁冲埋去，跟住拱一拱仇思达，嗱呢个已经系普通袭击噶啦，噶，系你明唔明啊？吹口哨都可以系普通袭击，何况呢一个？而当时仇思达系冇还手噶，呢个就系重点啦。点解仇思达佢后屘讲，哎呀，啲人话我口都震晒嗰样嘢，梗系口震啦。唔理佢真口震假口震都好啦，俾咁多人围。咁但係喺会展嗰度公众地方场合，你拱佢不下五六次，就冇十次以上嘅，拱佢五六次。佢口震又真又好，假又或者佢未面对过都好啦，构成恐吓成分。因为就係个人感觉嚟㗎咋。个人感受。所以佢避咗案报咗案，黄洋达你唔好諗住你走得啦，包括郑锦满，包括嗰啲力总，喂大佬，古惑仔牛佬长期喺度开咪，你唔系你都问下佢啦，你唔好以为你真系一个字头的诞生嚟噶，啊热狗即系黑社会咩？冇脑到咁样，其实好可怕噶。香港人而家咧逻辑性唔讲，知识又冇，常识都冇。尤其黄洋达，你做呢啲嘢，第一古惑仔有个名言叫唔好蚀啊，做任何嘢唔好蚀，你做呢铺嘢你蚀晒啦，你拱佢就系普通袭击，因为佢冇还手，佢还手就系打交，佢冇还手就系你打佢，你入梗。虽然拳头交我都话啦，我曾经讲过，如果唔系而家嘅警民关系呢冲突得咁大呢，我僆仔嘅时候兜口兜面同个差佬唔啱，啪打佢巴一千就上堂。普通打拳头交打人得五嚿咋，上法庭几大件事啫，係咪？当然你而家真係告得入嚟都系一千几百嘅啫，其实你都计咗呢个风险，你就攞咗个彩，因为而家热狗嘅声势真大不如前。黄洋达你啊，陈云又甩咗身，即系甩咗身啦，千祈唔好埋嚟，走嚟做节目，书都唔喺你嗰度出，你又知道你明日黄花系全世界最捻戆鸠嘅，有个叫做牛佬嘅啫，网上啊出公仔书喺你嗰度卖俾你抽三成，你本身牛佬你嘅号召力就唔系咁明日黄花。你睇下郑建和，睇睇下其他人，点解你牛佬三日刊越做越cheap？因为你黐到黄洋达啊嘛，佢躲臭啊嘛。冇智慧，古惑仔最叻就系唔好蚀。当然，对于一个人，即系黄洋达唔系今时今日蚀噶啦，系咪啊？唔上诉。坐监打甩白坐都有啦，啱唔啱啊？呢个历历在目，系咪？2012年为咗参选，坐咗佢都唔关你事嘅，坐咗佢，卒之出嚟洗清咗个白坐，今日你一样嘅啫，啱唔啱啊？仇思达表面上睇系有啲惊嘅，但系呢个人真系高扮冷静。cap 晒图，呼吁所有嘅网友就去告你，去呢个贸易发展局同埋呢个书展嘅当局 投訴你，話你公眾地方恐嚇人，咁你咧就出年都唔使有得諗噶啦，唔使賣書噶啦。但係仇思達，你都中計噶，因為連續兩年蝕到入獄。出年都明知冇運行㗎啦，即係等於維園冇運行，咪試下花墟囉，今年唔擺添啦。咁如果出年唔擺，你哋啲人就屌鳩佢，喂屌你老咩，冇人買啲書，死啦，陰該我啊，點樣點樣點樣。喂，佢都覺得冇面㗎，佢出嚟兇你唔同喎，一兇你，你投訴我，打交，罰幾嚿，攞到個彩，嚼住你嚟上，跟住你投诉顺理成章，出年唔摆咪冇咁肉酸，咪蚀少啲囉。係咪呀？呢样嘢黄杨达不贵为编剧㗎，虽然我觉得佢都係蚀，但係屌你老咪无无畏畏囉。坦坦白白，好似我做人咁坦坦白白 ,ok 㗎啦。係嗰样讲嗰样。唔好做多个自己冇能力做嗰样，你以为你好型咩？你咁样做，你咪再乞人憎啲，系咪啊？虽然你已经冇咩人噶啦，但系人哋睇到唔会觉得你威噶。到已经你即系个朵臭到咁样，你唔好以为你咁样攞翻个彩啊！即系点啊？即系社会啊，十个八个真系为人啊，吓啊响到啊，我热狗出晒名噶啦，咁讲啊，系嘛？社团条例两个人就收你档㗎啦。啊何况你十几人呢啊，陈云已经闪咗㗎啦。啊仇思达打到你今日，其实我而家都冇听，但近期冇办法，唯有再听两次。啊因为时间真係时间宝贵，所以再听两次。呢件事真係好笑，你就可以话，如果咧外人唔知你两个仇心似海，让你掹掹尾添。但系唔系，事实就真系咁样。黄杨达佢搞你系金蝉脱壳嘅啫，出年书展咪唔使遇我咯。系因为我想嚟噶，我好好生意嘅。不过你而家你书展唔俾我申请咋，好听。这个理由第二同支持者有交代。有老諗又好冇老諗又好啦，起码同支持者有交代。而仇思达你因为咁样坐得入黄杨达。黄杨达付出佢应该有嘅代价，就係罚几百囉，留案底囉，係咪？不过都唔奇怪㗎啦，冇案底而坐监嘅佢都係天下第一人。啊！佢都唔争噶啦，监都坐完咯，横掂都系面皮几只口，吓咪认咗佢咯。咁但系对于你嚟讲，你亦都攞到个彩，就系、是、嗱，你睇下黄杨达佢咁样搞我，佢坐监，咪佢罚钱，佢衰咗，书展开唔到，双赢 win win， 呢件事就系 win win 噶啦，系咪啊？呢、这个死猪不怕滚水烫，呢、这个人俾人恐吓完之后，个彩攞到尽。赢咗啦，一人之力，成个热狗组织收档喺书展以后，仇思达真系叻嘅。呢、这个人寻晚好冷静咁开咪，我系真噶，你哋 cap 晒图啦，我好惊啊，所以你系恐吓添啊，恐吓系个人感受啫，即系等于教主我甩手咋只杯。唔系吓想搞到啊！我哋嘅六八九，我哋最尊贵嘅特首噶。但系特首，我话我惊，你就恐吓我噶啦。以呢件事睇下，冇备案噶。仲有仇思达，你错啦。报案就系报案，调查就调查，唔成案就唔成案。呢、这个世界冇备案噶。当你报嘅时候就系报案，冇备案。备案呢个字是大家想象出来的。所以仇思达你是叻的。起码当时不还手，不会找手，哎呀挡开他先，隔开他，拱开他，没有一啲动作没有，你赢在这里。 在呢件事而家成个 Facebook 哇喺炒到爆晒，所以我唔今日第一时间开多节嚟讲，我咪好蚀咯，系咪啊？古惑仔话头最紧要唔好蚀张啊嘛。咁我哋大飞呢啲都叫做捞咗咁耐，醒噶系嘛？唔系醒字牌啫，我哋老啊，唔系醒字牌都各样嘢都系嘅，就系啦，呃翻啲 view 啦。8月18日网聚，第一报名，咁咧就点解咧？我上个礼拜咧就喺。去呢个英军中心约咗判头倾紧礼顿啲嘢啦，唉好烦。咁但係呢就撞到个网友，佢有8月18日嚟。咁喺个电梯度困兽斗咁嗌我，咁多谢你啦。咁第二今个礼拜六系最后一次送试用装㗎啦。所有嘅營養食品，如果有興趣嘅，真係嚟聽下健康講座。有問題嘅，即場解答你，好冇？咁咧就翻去試咗，覺得效果 O K 嘅，先幫襯，唔使急嘅，真真正正真係唔使急。要講嘅呢件事其實冇乜公共性啊，不過就係八卦咯。仇思達好嘢，黃楊達不愧為編劇。双赢，大家睇到呢个手势未啊？双赢，咁啊再多谢啦，钟祖康啦，因为咧今日我去复诊啊医院，咁咧就去唔到书展啦，因为佢今日晏昼会签名，咁寻日我本身仲要开工啊，有啲嘢谂，又去唔到书展，咁我而家睇下今晚咧，而家录音嘅时候都已经系6:12啦，咁我睇下今晚赶唔赶得切啦，如果收嘢就而家阿 Alex 同我睇下。收几点啦，咁我都想去行下。其实寻日呢我去咗成品买咗2000多蚊书。上年买咗好多书都未睇过。但係呢我希望呢再清闲啲恢复返个正常啦。咁啊真係要多谢钟祖康嘅，因为我哋呢啲咁嘅小人物。咁啊我哋佢嘅读者啦。咁啊今朝早联络我，就问今日得唔得，我得唔得闲，因为我未见过佢㗎。咁呢就约我。去會展，咁我唔得啊！今晚就咁，佢話睇下俾佢諗幾分鐘，跟住咧就今日咧就再揾我，話聽日咧約喺旺角飲茶，大家聚一聚啦咁。咁啊多謝鐘祖康先生啦，因為要加先生嘅，因為佢我一個好尊重嘅人，因為咧我真真正正即係睇佢嗰兩本即係兩本書啦嚇，咁啊俾我知道。做中國人的可悲，但是我都是後來兜回轉，我是讀中國歷史大的，我認同中國文化，所以我是一個香港中國人或者中國香港人，但是跟共產黨無關。那呢啱，唐如下商周，我講錯，我講如唐下商周，因為我腦裡面是想的，我做節目沒有稿的，看完份報紙就噏的了。澄清多少啦，還有分零鐘，有些人說睇几份报纸乜乜，我睇件事啫，其实冇左中右噶。你睇苹果睇乜啊乜乜，咁你要睇嘢，你自然就偏埋一边噶啦。有角度唔系，我唔系净系睇，我睇好多网上。我4:00起身嘅，4:00起身至6:00呢两个钟，我好多时候就喺网上喺搵网上新闻睇，系乜嘢都睇。但系我唔要评论，因为评论即系我。影响我最大的黄毓民啦、萧若元啦，今时今日，包括我早几日系做咗一集，我真系15分钟，我净系屌老母咋，唔系闹黄毓民咯，但系人哋都69岁生日，我虽然我对佢仲有啲尊重。但是所谓的尊重是因为他带了我入一个思想的启蒙。我在大陆回来听了他10年，萧若元先生他带给我一些很多的想法。但是这个人真的还值不值得我尊重呢？真的要后话。是认真。那你都说、哎、你都不用我尊重啊，妈妈你这么小人物看你不到了，是。真係可以唔使睇到我，我哋而家啲咩？我哋啲1000多百秒，係嘛？不過我咁講啦， 每一个人呢唔好借自己把口讲，人哋把口讲先就係叻嘅。所以呢阿二三八话再做啦，啊将你录咗嗰段嘢掟出嚟啦，好多人想听。咁其实我都知嘅，如果闹得萧若元起码都四五万秒啦。我咁样闹法一定有，但我唔想囉。考虑緊用一个洁净版讲道理，咁样咁样。因为萧若元教识我一个逻辑。一个佢我教识我一个逻辑，即是做嘢嘅逻辑，一二三四。第二就是匪类监察院院长，佢教识咗我，佢听个节目教识咗我，可以系咁，可以唔系咁，凡事可以调转谂。所以呢两个人呢其实对我影响好深㗎，但而家好少见到阿院长啦。希望有机会啦见到阿院长啦。因为我好佩服嘅人都好多，咁但呢两个萧若元系曾经佩服嘅某一方面。以前是全面佩服的。而院长呢我是真心佩服他的。拜拜。